2012年我们创立了一个文字的平台曼联新闻，2013年我们更加增设一个声音的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FGCY 为你分析一周的曼联，自认是曼联球迷的你记住听我们节目啦。好，回到来3月30号的曼联新闻，今日而家录音嘅天气，我哋3月29录音啊，咁样今日嘅天气十分之适合我哋嘅录音啦，咁啊，因为事关我哋嘅心情，就同今日嘅天气一样，倾盆大雨啦 ，OK， 咁啊，今个礼拜黑色嘅一个星期啦，咁啊，首先系原本上个礼拜末咁啊，曼联就系食住一个几好嘅气势去迎接一场曼彻斯特打比啦，跟住。另一边相爱对皇马就系原本企住喺个榜首度踢一场国家打比咁啊，睇住嚟食嘅咁啊，点知两场波都系相继落败咁啊。其实首先岔开少少讲啦，不如我哋讲下场国家打比啊 ，F C 有冇睇？ 系冇啦，我都唔系皇马迷啊，死黄狗。 咁即系其实咧，如果其实我觉得睇每次睇亲国家打比咧，我都好似一个反曼嘅球迷咁样。即係其實巴塞隆納就好似，即係如果用一個反曼嘅角度嚟講嘅話，巴塞隆納就係好似英超嘅曼聯咁樣，永遠都係踢多四個球證嘅 ，OK。咁啊，上一場國家大比又再一次體驗到呢一個球證嘅威力啦。咁啊，又一次輸俾呢隊咁嘅巴九隆納啦 ，OK。咁其實成場波你話係咪踢得真係好撚輸得唔抵咁？當然唔係咁，但係其實。即呢一場波係可以話係，我覺得如果皇馬今季贏唔到西甲嘅話，呢場波係罪魁禍首，即係間接係殺死咗皇馬咯。咁啊，踢完呢場之後，翻到周中一場補賽咁啊，對住呢個西維爾又輸埋，咁啊，巴爾同阿斯朗就唔知做乜嘢啦。咁啊，應該都開始有啲火花擦到出嚟㗎啦，不過就唔係好嘅火花啦。咁啊，應該爭一個啦，係嘛？我唔知。咁啊，巴爾無啦啦走出場邊換杯咁啊，搞到球隊輸多球咁啊。2-8咁啊，翻到嚟今个礼拜睇下对住华力简奴点啦。咁啊，而家落后紧榜首嘅马体会有4分，咁啊3分，咁啊剩翻6轮比赛，咁睇下有冇机会可以上翻去呢个榜首啦。今季西甲多翻对马体会嚟睇嘅话，其实整体西甲系今季比较激烈嘅，咁啊始终系冇唔会话好似以前咁嘅西甲双雄啦。OK， 咁啊讲完啲题外话，翻嚟我哋。曼联啦，咁啊讲下啲新闻先啦，咁啊大家要预期我哋今集节目系一个几捻台面细嘅节目啦 ，OK， 咁啊有咩新闻咧？先讲下啲唔关曼联事嘅新闻先啦，不如 讲啊，欧洲足协咧就谂起，唔系已经证实咗2018年就推行国家联赛嘅啦，咁就。初步就定咗四个级别啦，咁系一个升降班制度嘅，就同普通联赛差唔多嘅。咁会喺9月至11月踢分组赛啦，咁就会比赛4至6场，之后就再小组再决胜负，但系赛制就要待定咯。就系咁，即系佢依家净系讲咗咁多嘅详情俾我哋听啫。 嗱，首先我睇完呢个国家联赛，我睇到个标题，我系冇仔细望过呢个国家联赛，我觉得系，我相信都系应该一嚿垃圾嚟，唔需要装多望。咁其实系咪佢建立咗呢个国家联赛之后，就即系换言之，以后夏天系冇呢个友谊赛踢嘅？ 唔系，系要取代咗友谊赛咯， 即系球队内部嘅友谊赛。 唔系。取代咗國家嘅友誼賽， 即係國家省季，即係以後可能唔會有咩國際賽期㗎啦，即係 group 埋曬夏天踢，跟住之後冬天就唔會有咩國際賽期啊？ 唔係，仲有嘅，因為淨係歐洲足協搞嘅啫，咁你巴西、阿根廷啊嗰啲， 係 嗰啲仲有， 明白 ？OK， 唔係世界足，即係唔係世足聯嗰度搞。 OK， 咁 OK 明白。咁啊，然之后就一单比较大少少嘅新闻啦。咁就系92年嘅一代啦。咁啊，陆小福咁啊，已经系确实就系收购呢个英超第8，基本上非联赛级别嘅球队咁啊 ，Stafford City 啦。咁啊，呢单deal就其实未完全搞掂嘅，咁啊仍然要等呢个英格兰嘅足总去审批啦。OK， 咁啊。 加里利维利就接受采访嘅时候就话啦，佢十一岁嘅时候佢第一次喺曼联嘅试训咧，就正正喺呢个沙佛市嘅 ，OK， 咁所以佢永远都唔会忘记呢一个地方对佢有几重要。咁啊呢、這个咁啊今次嘅收购咧，咁啊策划人亦都正正系加里利维利啦，咁啊系负责整个嘅收购嘅 ，OK， 咁啊。陆小福收购沙科 City 会唔会话有啲咩？会唔会过多十零廿年，可能有啲咩？有啲咩嘢见到打到上嚟咁样？我觉得佢哋玩下，即系纯粹买对波翻嚟。我觉得 碧咸就买完美职联，即系组建新一队之后又嚟多队咁样。佢之前佢依家仲话想。买埋曼联，不过就呢单 呢个 FF 就 我谂就应该。 唔系，不唔系，即使唔系 FF， 加拉沙会唔会放啊？ 唔系都吹，唔系其实嗰单新闻都吹到好似好坚韧嘅咁啊，因为话陆小福系揾到，即系因为碧咸之前喺 PSG 踢，咁啊话咩嗰个卡塔尔财团咁啊成功系搞氹掂佢哋，咁啊叫佢哋斥资20亿磅出嚟嘅咁样。 卡塔尔嗰个财团咧，未收购巴黎圣日耳门之前，话想卖到曼联嘅， 系啊， 但系格拉西又唔肯，依家仲会肯咩？唔通？ 咁但系我而家喺度谂啦，曼联嘅市值就绝对唔止廿亿磅咁少啦 ，OK？ 咁就算俾你氹得掂，卡塔尔财团攞廿亿磅出嚟 ，OK？ 跟住再冧掂埋之前，我哋上一集提到咪有个赌博公司嘅老细话咩？可以退翻佢嗰啲赌款俾啲曼联球迷嘅，咁我再当你冧掂埋嗰个啦，咁佢又拎廿亿磅出嚟，咁都系40亿磅啫。咁你仲去边度搵老细去继续斥资出嚟呢？大家要谂明白，收购一队曼联唔系讲紧几廿亿咁少嘢喎，应该 唔系你买佢50% 股份咪得咯？ 买佢 50% 买啊买佢 50% 嘅话，应该七小福自己抌咗10亿出嚟应该够噶啦。 系 啊，但系个问题七小福加埋有冇咁多钱啊？ 唔系买51% 啊，51% 十几亿磅我讲紧。咁啊，大家都系就系得闲发下梦 ，FF 下算啦。咁呢单嘢都应该嘥气噶啦。 唉，加拉西曼联在任期间已经掠咗5亿几万磅啦。如果依啲钱抌落去转会费嗰啲咧，就系依家应该唔会衰到咁啦。我谂。 O K， 应该依家仲有几廿个球星喺度啊。 咁啊，讲完呢啲煲水新闻之后，咁啊，翻翻嚟个咩啊？仲有咩啊？ 仲有关于迪基亚个人嘅，就系因为域图啊，迪斯就十字韧带伤咗，要唞6个月啦，就肯定出战到。 迪基亚有机会系去巴西啊？迪基亚？ 第三呢两应该连拿同埋卡斯亚即系肯定噶啦，应该入到噶啦。咁仲有一个位就应该系迪亚高卢比斯同迪基亚之争噶啦。不过我谂应该迪基亚会， 迪基亚称先好捻多啊嘛，大佬，今季平射捻到九彩喎，咁都上唔捻到第三门将咁啊，真系我都唔识讲迪古斯基。咁啊，跟住然之后咧，咁啊，讲一啲更衣室问题啦。更衣室今个礼拜输完场 Manchester Derby 之后系满城风雨啦。咁啊，首先就系、前曼联门将啦，布斯尼治咁啊，今个礼拜就出嚟讲啊，就话系出现咗内讧嘅，咁啊就系话杰斯同莫耶斯嘅关系系恶化嘅 ，OK， 咁啊根据内部消息啊，根据内部消息，曼联内部消息咁啊，就系话杰斯系对于莫耶斯嘅训练方法同战术系唔满意。喂，点解又 loop 翻呢段新闻出嚟嘅咧？唔系上个礼拜先讲完话呢段新闻 bullshit 嘅咩？跟住今个礼拜布斯尼治再次出嚟再提翻呢段新闻，咁啊真系系如果佢哋事前系冇沟通过嘅话，咁可能系报上新闻啦。咁如果系真呢段新闻系真嘅话，其实几恶搞嘅呢单嘢。咁啊，布斯尼治就话，杰斯系一个好有经验嘅球员啦。咁我唔知咁莫耶斯会同佢系出现一个分歧，呢个一个几大嘅遗憾。咁啊，布斯尼治之后再引用翻史高斯嘅说话，就系话，其实曼联嘅内部更衣室出现咗啲几大嘅问题，咁啊需要高层系出嚟调停嘅。OK， 咁啊，再啱啱我哋咪后都讲过嘅，咁啊有两位仁兄。確實係搞緊啲嘢，咁啊，大家因為咁事關呢啲內部嘢，咁我哋就費事，因為而家又未有新聞講出嚟，咁我哋費事外泄啦。咁啊，嗰邊嘅真即係一對一，即係第一手嘅消息就係話， 係有兩個人係確實喺度搞緊叛變之類咁嘅嘢嘅，咁大家可以自己去諗下啦。OK， 咁啊 ，FC， 喂，我哋其實我哋大家版主圍內都唔驚奇啦，呢兩條撲街，呢兩條又係搞嘅，但係我幾遺憾咯，佢 其實睇個樣子，其實睇個樣子都有樣睇嘅啲人， 係，但係其實唔係，但係其實佢。嗰、那個新嚟嗰個咧搞咧，我就真係唔驚訝嘅，佢根本就豬狗不如嘅。OK， 不過舊嗰個就 舊嗰個真係其實幾心痛嘅，舊嗰個始終當年係全英超最高身價買佢翻嚟啦，費格遜一手栽回佢上嚟啦。OK， 踢到今時今日，殿堂級嘅曼聯球員，咁點解你要搞到咁咧？咁你安安分分去走去做個明星咪算咯，搞咁多嘢做咩咧？咁係咪因為 都走啦？其實今季係 咯，其實我係咪其實係咪因為佢唔滿意莫耶斯俾佢踢咁多波，所以佢炸型搞半邊咧？因為之前傷曬啊嘛，成班咁佢焗住踢咗兩三場都輸撚到冚家產咁啊嘛，可能咁樣 咧。都唔知點啊！真係冇我哋冇再透露太多嘢，真係我哋再講下第二單。 係係。 我哋讲第二单啦，不如 咁啊，一间俾人炒，咁啊，跟住就有咩新闻啊？ 呢单就系唔系呢单就留翻阵先讲，就莫耶斯就话今季费格逊执教咧都可能唔及佢嘅，即系唔会见得比佢好啦。 OK， 唔系我睇嗰个 translate 唔同喎，我睇嗰个版本系莫耶斯话，就算今季曼联系俾费格逊教，佢可能个情景都系一模一样，可能会更加艰难。 唔系，即系唔会比佢好啦，同差唔多意思啦，要 系差唔多。 都，但系我觉得其实如果费格逊教，应该会好翻，应该会冇咁差嘅，起码 至少嗰间医生唔会咁混乱先。 系 系啊， 同埋即系一定会买名咯， 同埋啲交易都唔会咁捻混账先啊。 系啊，同埋应该唔会买得嗰一条友，同埋之前已经传费兰已经讲过啦，话如果费格逊仲喺度嘅话，会买到要签到一个超级球星翻嚟嘅。咁今季成绩应该都唔会差。 唔系，我哋都签咗超级球星翻嚟啊，马达唔系超级球星咩？ 唔算啦，即系如果即系你超级球星嘅意思系话，即系可以一 独， 即系可以独自搞掂晒，即系决定成场比赛嘅球员啊。你即係好似 C 朗、美斯嗰啲啊 ，C 朗都唔可以一個人搞掂成隊波噶，美斯唔得噶。 即係可以美斯起碼即係可以一人扭差唔多可以扭曬半隊波，你美斯都得噶。 如果美斯得係咩？美斯有四隻腳，所以先扭到咁多人。 扭到就得啦，係咪先？ 咁屌你老味！咁啊，唔係其實你話如果假設費格遜係真係今季仍然教緊曼聯咧，咁首先我要同大家講一樣嘢啦，排除咗費蘭尼呢個交易先啦，一定唔會買費蘭尼翻嚟先啦。咁至於嗰筆錢點樣用咧，咁當然冇人知。咁同埋費格遜如果係繼續教曼聯，會唔會有咁大嘅筆轉會資金俾佢用咧？都可能唔係一個事實嚟嘅。OK， 咁其實上季大家睇翻，雖然話贏個聯賽冠軍翻嚟啫，咁但係嗰隊波已經係千瘡百孔，大家都唔係第一日嘅新聞嘅，大家都知道。 都係費格遜填補翻嗰啲空隙 嘅。即係其實今上屆嘅曼聯冠軍係唔係靠球員攞嘅，靠費格遜攞嘅啫，大家要明白。咁去到今屆換咗主帥，咁即係其實唔好太過話。奢望啲咩嘢咯？雖然今屆係去到今時今日排第七，係真係有少少失望嘅。咁因為其實我季初我係預期會有頭六嘅，最少都咁當然而家聯賽未踢完，仲爭二次五分啫。咁可能要白都有得踢下嘅。OK， 咁但係莫耶斯交出嚟嘅成績表，我少少失望之餘咧，其實最失望嗰樣嘢就係佢直到今時今日，佢都仍然係。唔可以展示到自己系一个曼联领队嘅气势出嚟咯，即系仍然好似系一个教紧爱华顿嘅领队咁样样咯，呢个系最失望嘅一样嘢。 仲差过上季，即系唔系？即系我话佢嘅成绩 最讽刺嗰样嘢就系爱华顿而家排紧第五，曼联排紧第七， 争阿仙奴 十， 好似三 十一分啊，争阿仙奴十。 唔系啊，我话你爱华顿争阿仙奴分，但系打少一场，你冇唔记得？ 曼联打少一场。 唔系，我爱华顿啊，依家嘅爱华顿，即系依家嘅爱华顿真系好好多。 咁就再次亦都明白，再次亦都系一个一样嘢啦，唔明白点解马天尼斯信可以带到名鬼鬼紧降班。 好，我哋 咁啊，好，转到第一条第二条新闻噶嘛， 就系、 是、有仲有得呢单 啊， 有冇事啊？系。 就係萬迷就諗住請架飛機，就應該喺今晚，即、就、係、是、我哋29號嘅呢場波嘅對維拉嘅比賽就會舉個華額翻嚟去話咩咩汪誒對汪 汪對碧摩之後汪汪係 啦， 錯嘅一個， 唔係即係同埋炒莫耶斯，我記得好似都係嗰啲意思啊，差唔多。 係啊，咁啊，策劃人啊，宗師就話佢哋係想證明。球迷並唔係莫耶斯咁諗 100% 全部支持佢啦，咁啊，所以決定係籌集840磅嘅英磅咁啊，大概係為翻港紙萬零蚊啦，咁啊租架飛機係去奧脫福上空展示。 其實上場已經想拆咗 The Choosing One 嗰個華額噶啦， 啲保安就死拼命護住呢個 Choosing One 啦。 如果即係莫耶斯家真係，我諗如果要搞個投票，即係好有權威性嘅投票咧，我諗應該唔過半數會撐住佢咯。 都同埋嗰場再拉開少少講啦，嗰場馬切斯特打比啦，去到臨下半場尾段嘅時候，甚至乎教練席附近周邊嘅球迷席係有球迷係企喺度指撚住莫耶斯嚟鬧啦。OK， 咁啊，莫耶斯就 嗰啲， 我相信嗰場。嗰、那個球場咁嘈咧，可能莫耶斯真係聽唔到嘅。不過個畫面影出嚟就係、是、個球迷好近咁指住莫耶斯，但莫耶斯就視而不見咁樣咯。可能真係聽唔到啦，唔知係咪啦，好冇？ 嗰啲即係嗰啲球迷，我諗應該係即係嗰啲大客 fans 嚟㗎啦，因為冇好難買到嗰啲太近嗰啲教練席嗰啲位㗎嘛。嗰啲大客 fans 都企起身嚟鬧佢，我覺得真係球迷方面已經開始。越嚟越多不滿嘅，我諗相信遲日應該有橫額去舉牌，叫佢走。 咁啊，再講多少少莫耶斯講嘅嘢啊。莫耶斯就除咗講費格遜嗰單之外咧，有單仲撚戇鳩嘅咁啊。佢講嗰啲嘢我真係完全唔理解佢講乜撚嘢。咁啊，莫耶斯就話任命得佢做領隊嘅人咧，一定係對足球有非凡認識嘅人啊。咁啊，事實上或者係最了解足球嘅人去。俾呢份領隊嘅工作佢，所以我哋係即係我哋球迷係必須信任佢俾佢哋咁樣。咁跟住同樣啦，佢哋信任我哋一齊工作嘅原因啦，呢個係咁，所以佢話佢喺曼聯係長期性嘅工作啦，唔係打散工啦。OK， 咁首先係頭兩句我真係唔係好明嘅，真係希望人係解答到我。任命我做領隊嘅人，一定係對足球有非凡認識嘅人。乜撚嘢叫非凡認識咧？即係可能係足球唔係踢11個，佢覺得踢9個足球嗰啲非凡認識啊？ 唔係，我覺得莫耶斯佢係讚咗自己嘅。 佢咪跳撚咗掣啦已經？ 佢係讚自己，我係天才。 係啊， 揀得我。 唔係佢係天才，冇人唔知啦。今時今日利物浦嗰場波開始已經知啦。 佢話我睇下。我係一個非凡嘅人嚟揀我，即係我係勁啦，我係 top 噶啦，最 top 嗰個領隊啦，係咪先？佢嘅意思應該係咁。 真係跳撚曬掣啊！佢今個禮拜真係已經 short 柒咗啦，已經。咁啊，喂，啱啱你講飛機嗰單咧，有一單有莫耶斯其實都有回應嘅。阿莫耶斯就話佢哋有權利可以去咁做，咁但係我自己本人係完全唔 care 嘅，我 care 嘅只係 care 嗰班喺奧脫福。对球队同埋对领队支持嘅人，系啦，咁啊各种无视啦，咁啊嗰840磅系咪真系会莫耶斯无视咧？唔知啦，咁但系其实你做一个领队做很多球迷，要夸张到装架飞机奥脱福上空整幅横额，你真系史前第一人啊！有冇？喂，之前有冇啲咩球队系个领队柒到咁样样，啲球迷要嬲到咁样做 嘅？咪有嘅，不過啲好低組別嗰啲，即係或者 租架飛機喎、 啊，咪真係有啲甲組級別嘅球，即係嘅聯賽有啲即係好中械我啲球隊咯，多數都係呢啲嘅，即係唔會去，所以好少喺強隊度發生咯。即使係上季嘅賓尼迪斯上任啊，都冇。車路士球迷租架飛機翻嚟去話，賓尼迪斯係走啦咁樣嘅。 係， 咁啊，跟住摩连奴今日礼拜接受访问都有提及过曼联嘅，咁啊，摩连奴就话，佢同费格逊倾过，佢话佢系想翻车路士，呢个系佢自己嘅方向。咁啊，佢唔知啊，费格逊有冇谂过俾佢接受曼联啦。咁但系佢话呢个唔系重点，个重点系佢知道佢自己想翻车路士。咁啊，隔咗咁耐就打破咗各种漫迷 FF 摩连奴会教车路士呢、這个，唔系会教曼联呢个传闻啦。OK。系咯，冇乜新聞要 讲下啲转会新聞先啦。就 哇，系喎，讲起转会新聞，你个萨基利已经拜仁高层噶公开话拜拜啦。 不过有一个就 有边个啊？你 唔系你依个系不嬲讲紧啊，克鲁斯。 哦 ，OK， 克鲁斯就克鲁斯经理人就俾人发现啦，喺现身喺曼市打比呢场波里边嘅，又见到点咧就見到莫耶斯之前就觀察過佢嘅情況啦，所以我諗依單deal有啲可能，因為佢好似喺拜仁想佢增加到£150,000啦嘅周薪，不過曼聯咧就開£25,000周薪， 又 £25,000， 唔係咁，如果佢真係買咗個£25,000，如果佢真係買咗£25,000翻嚟，咁啊嗰個豬狗不如都應該要走噶啦。 哦，嗰、那個应该走得噶， 走得噶啦！你冇可能有咁大、咁庞大嘅薪酬空间喺度嘅，你一定要清咁一两件嘅，冇可能会廿五万。 见到今季系今个夏天一定系清好多人噶啦，连费格逊都话佢话呢个 Scott 应该系要清翻啲，清走好多拥员噶啦。但系我自己觉得应该系卡华尼啊、杨利呢两个人手嘅。 奇华尼唔会清住，奇华尼唔会清住。杨格我觉得一定要清， 难嚟我觉得有啲机会都系。 嗯，乡村跟士都差唔多噶啦。 问啊， 少讲起乡村前季买咗翻嚟之后，系咪冇续过约啊？ 冇，黐线，点会咁快续约啊？ 签咗几多年啊？嗰阵时签咗4年啫嘛，好似系嘛？ 系咯，3-4年左右咯。 签咗3-4年，咁即系换言之，下季系last year 嚟噶咯，咁应该再唔续都咩噶咯？问水噶咯。 都系噶啦，我谂应该差唔 多。 如果系要续嘅话，应该 应该今个夏天开始续噶啦，今个夏天开始续的。 系，睇下点啦，睇下事情发展成点啦。 事情发展成点 ，OK。咁啊，有咩新闻啊？就冇咩新闻，我哋讲波。 冇乜新闻，你讲下波。 好，咁啊，翻到嚟呢个。第二回合嘅 Manchester Derby， 咁啊首回合4-1喺呢个伊德哈德球场落败，咁啊翻到嚟奥顿福，咁啊进步咗一小步啦，你 FF 咁样咪有，咁啊 咪又退步一小步啦，都系 奥顿福就主场0-3俾呢个曼城击败咗啦，咁啊成场波你话系唔系踢得差咧？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唔系嘅，咁但系一开波嗰咁场波有个记录要同大家提一提，咁莫耶斯就系创造咗一个奥脱福自1910几年成立以来，咁啊首次喺自己主场出战第一分钟就失球嘅，咁啊莫耶斯系成功咁创造咗呢个史无前例嘅记录，咁啊俾啲掌声莫耶斯先。咁啊呢个纪录系100几年㗎啦，咁啊俾莫耶斯系创造咗出嚟，好波莫耶斯佢真系叻仔。咁啊其实嗰球波讲咗球波先，嗰球波我觉得真系完全系九五搭八嘅。正嘅防线甚至乎条中场线返晒落嚟㗎啦，齐人嘅。我唔知点解可以呢个废物男呢条冚家铲呢真系企正喺个中间位置都唔识去补位，要拉菲尔由右闸拉翻嚟中间位度保住大卫斯华谷脚射波 ，OK， 保紧完之后，散翻出嚟，跟住又俾翻去 Lasry 嗰边，咁啊 Lasry 中柱噶啦，已经咁啊去到后边迪斯高再一脚补埋去，咁真系成条防线系唔知做乜撚嘢嘅，又喺度发梦噶 ，OK， 条中场线就嗰两件、嗰三件防守中场系完全。冇作用啊！喺呢一球波上面 ，OK， 系完全系垃圾啊，系垃圾啊！呢七八个人 ，OK， 跟住啱唔啱啊？ 我就觉得里奥垃圾，即系呢场波。里奥第一样嘢就系佢系有经验，冇错，有经验。有一球波系完全我记得有一球波佢系用经验嚟压制住戴维斯亚嘅速度，不过佢。 即係佢淨係用經驗一樣嘢係唔得㗎囉。而喺而家嘅曼聯，佢即使係老，我當係老，你睇下泰利33歲，爭兩年啫都係。但係泰利起碼識飛鏟啊，同你即係頂頭隨從嘅死過啊嗰只嘅。但係李奧咧企喺度，你冇見過係飛鏟跌落地，咪跣腳咯？見過跣腳咪跌落地嗰下冇㗎啦，即係唔識飛鏟啊！用佢啲經驗嚟去鏟波啊，落腳又唔係太準啊！呢場波真係，與我寧願擺卡梅克內打中堅，費查打翻個防，即係打翻個中場仲好踢。 同埋失完嗰球波之後咧，睇翻專業嘅留言咧，竟然有球迷係怪拉斐爾嘅錯啦！咁呢個真係好痛心咯，真係點解？ 拉斐爾， 你做球迷唔係點解？你做球迷，你睇波你可以睇到咁嘅咧？ 拉斐爾冇錯係佢係鏟完球波爆裂 位，佢係失位，佢係同埋佢係失位，咁但係佢失位，其實你望翻拉斐爾真係好撚慘啊！佢去補完你奧菲迪南嘅位置之後，佢已經係搏曬老命咁衝翻落自己右側位置去補住拉斯維爾個球波啦。咁但係咁雖然補唔到啦，中柱，咁但係其實拉斐爾喺呢一個攻勢上面做嘅嘢已經係做到足㗎啦。咁點解你仲要去怪拉斐爾？我真係好痛心，真係唔知點解。 同埋失嗰球波咧，迪斯高由第一球大卫斯华开始啦，到传中啊嗰啲波啊，日日托嚟传啦，去人呢度传啦，全部人都系唔 mark 迪斯高，迪斯高系好轻松咁样走住，冇人系望迪斯高嚟 mark 啦。 如果唔系点解？如果唔系点解会俾个咁把炮？即系个赛后你知唔知佢讲咩啊？佢话赢完呢一场打比之后，大家可以清楚知道边队系曼彻斯特嘅大佬。咁啊，证明迪斯哥系呢场波踢得几轻松下啦 ，OK。咁其实成场波你话睇翻嘅话，其实咧，朱你觉得差唔差咧？ 其实菲尔中斯都要闹，其实呢场波嘅话，因为菲尔中斯同李奥一样啦，都系唔系我中斯我又冇咁怪佢嘅，因为佢得个19定20岁啊，唔记得啦。总之差唔多一年零啦。以佢嘅經驗一定冇咁夠嘅，但係你我係咪應該有責任去提下佢咧？提下佢跌幾時出，幾時唔好出，幾時點點點點點咧？咁你我係完全冇做到呢方面嘅嘢嘅，令到兩依 pair 中堅嘅組合係點講咧？即係完全係零分可以俾呢場波喺呢場波裏面。 今場波嘅正選派出嚟係4-3-3啦，咁啊卡域克費蘭尼奇華你三個中場啦，咁三個防守型嘅中場你可以話佢穩陣啦。咁但係踢波足球唔係話你擺得多防守中場落嚟，你就可以踢得好個防守㗎嘛，冚家鏟。咁你唔係話靠你多人你就可以喺個中場度取胜噶嘛，扑街！三个防守中场呢个阵咧，系今季完全未用过噶呢个战术。OK， 咁啊，你都要明白，其实你要明白一样嘢，球员对个战术要求嘅熟悉程度咧，系完全唔够嘅。咁所以踢落嚟咧，你系见到系好多生疏位啦，好多失位啦。咁同埋三个防守型嘅中场拦截企位同埋贴身肉搏嘅水平咧，都系唔够嘅。菲兰尼得高度同硬度，咁啊争高波或者正面嘅身体抗，咁啊还好啦，咁但系转身同速度协防能力都系唔够嘅。OK， 成场波见佢孭住向前插帮助呢个进攻嘅任务咧，回防导致到好多嘅失位啦。OK， 咁所以你话要将佢莫雷斯，你想将佢打造为一个进攻又得、防守又得嘅中场咧，期望太高啦，我真系觉得。卡比卡同樣啦，防守冇速度，拖後嘅時候一直係企太前啦。嗰條卡比卡今場波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佢防守嘅時候企嗰條線咧係錯曬嘅啦，擺落嚟卡比卡擺正中間嘅，費蘭尼同奇華你係搭住卡比卡企喺佢隔離啦。OK， 咁但係卡比卡呢場波企親嘅位咧都係一啲 K 角位啊，一啲側邊位啦，咁所以導致到中場中間嗰個位咧冇人去補嘅，奇華你同費蘭尼唔去補嘅，只會企得更加邊嘅啫。呢個一個幾嚴重嘅問題，所以其實成場波嘅防守係一個敗筆咯，好嚴重嘅敗筆咯，搭住中間兩個位。 今場波啲人係鬧爆卡瓦尼啦，但我唔係咁認為，因為佢下半場換走咗卡瓦尼，擺上 Chance 又仲差嘅情況係嚴重到係 曬狗氣啦！你冇同嗰啲球迷 FF 啦，屌佢老尾係咁話擺香村嚟做乜撚嘢？屌狗唔撚答白， 係完全係俾人撞散嘅香村，係因為佢連攞波佢係。 做唔到佢應有嘅作用啦，係冇人鬧鄉村噶，唔知點解。 啲曼聯球迷，啲曼部分曼聯球迷已經唔撚係睇撚住場波嚟擺㗎啦，佢只係要求你要擺鄉村落嚟俾佢 J 嘅啫嘛，佢都唔係諗住個場面形勢嚟踢嘅。 小豆又係，小豆又係，你擺咗出嚟完全冇作用㗎，佢全球波係完全到唔到位嘅。即係呢兩個曼聯球迷極之推捧嘅球員，係唔係應該可以做正選咧？係咪應該可以？係咪有一定嘅質素喺度咧？我諗應該大部分球迷仲未接受到噶，因為小豆其實小豆個情況係，我覺得係衰過韋碧克嘅。佢連一腳埋門都冇，即係韋碧克起碼有球後腳埋門，爭啲入到幫曼聯破到蛋啊！但係小豆係完全。波又掂唔到啊，傳波又傳唔好啊，起碼韋碧克出到嚟佢係可以用速度去爆贏我記得球係爆贏高金賓尼嘅嗰球，所以作用我覺得係韋碧克已經係可以完完全全成為曼聯嘅第三前鋒㗎啦。 咁同埋今場波進攻端係合格嘅，我自己覺得今場波係的確有幾球攻勢係可以撕開到曼城防線咁啊，爭臨門嗰一腳。咁啊，最印象深刻嗰腳就係馬大嗰腳啦。咁啊，禁區入面就飛機啦。OK。咁啊，同埋我想同莫萊斯講一樣嘢啦。點解你直到今時今日你都唔將自己擺喺一個弱者嘅位置度諗咧 ？OK。點解你唔考慮俾卡瑞卡褪翻去後面去打中堅咧？等華倫西亞同費蘭尼奇華你三個打中場呢 ,ok, 你將韋碧克擺喺馬達嘅後面朗尼嘅前面點解你唔將韋碧克擺喺馬達，點解你要將韋碧克擺馬達後面而將朗尼擺前面呢 ,ok, 點解你唔將韋碧克去釘防呢個戴維斯華呢 ,ok, 點解你唔將華倫西亞去緊釘住呢個爺爺到嚟呢 ,ok, 咁當然可能呢一個係一個好怪嘅陣容啦，咁但係睇完成場波去諗返嘅話呢，其實呢個陣容我覺得係一個幾有效嘅陣容啦 ,ok, 你限制到對手最有威脅嘅球員，咁你就已經係叫做贏咗一半先啦 ,ok, 費格遜當年擺咁多怪陣，點解莫耶斯你就死都唔肯去諗下呢啲怪陣？ 嗱莫耶斯其實今場波其實佢正選陣容呢，除咗里奧呢一個點之外呢，其實所有位置都擺得 OK 㗎，我自己覺得就佢第一個失波里奧啦，我自己覺得真係里奧嘅責任，低球波又係里奧責任啦，佢冇緊貼住迪斯高啦，即係莫耶斯應該係有指示叫佢釘實迪斯高啊，叫里奧，但係好明顯里奧係冇做到呢一點嘅，令到迪斯高好輕鬆咁入咗個兩球波啦。咁第三球波我諗成條防線瓦解咗咁滯㗎，俾人已經散曬成班，已經冇乜心去再比賽㗎啦，嗰場輸咗第二球之後，所以第三球波就俾人俾爺爺退咁，好輕鬆咁射咗啦。唉，真 係。咁啊， 如果依場波，如果依場波諗緊，你擺怪陣，你不如擺卡瑞克落埋去，擺埋費查出嚟仲好㗎。係 啊。 如果你真係要擺怪，真係如果係要怪有怪曬去。 怪兩陣埋先。 好啊，繼續係。 入撚晒莫耶斯數，入撚晒莫耶斯數啦。咁啊，花生嘢啦。咁啊，有嗰場波入面咁啊，沙巴列大家球波係瞓低咗嘅。咁啊，曼徹斯特猛袋影到費蘭尼疑似攞口水落去佢塊面度啦。OK， 咁英足總就調查緊嘅。咁啊，唔知係唔係我自己都可能係汗水啫。落賓嗰單都 唔係。吐口水就唔理啦呢單嘢，但係佢嗰下犯規其實係非常之外眼，係可以俾紅牌啊嗰球波，好多足球評述員啊，唔單止喺香港，外國啊嗰啲評述員都係覺得呢球波應該要紅。如果呢球波喺西甲啊、德甲啊、意甲嗰啲係肯定紅噶啦呢球，但係如果英超角度，可能啲人話英超球證嘅角度就係話可以寬鬆大少少，個執法尺度冇咁限制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呢球波應該要紅，佢係未攞保波，已經一下攞個爭，係冇心攞個波，係一下攞個爭批埋去頭度頭波。如果佢再大力少少，係好傷嘅對個頭嚟講，所以費蘭尼應該一定要改一下。 你見到費蘭尼踢到幾撚嬲嘅，係幾火下嘅。 同埋費蘭尼應該要改一下啲壞脾氣啦。雖然佢係 Interview 做得非常做得幾好唔錯，不過佢冇做太多呢啲外眼嘅動作啦，以免真係 幾低級嘅幾不智嘅動作。 迟早有红牌，唔系欧联已经有红牌，不过如果日英超迟早真系有红牌啊，呢啲动作。 好，咁啊，踢完呢场曼彻斯特打比之后啊，仍然系第七嚟，第七名。咁啊，前面对热刺啊，落后紧四分啊，原来，咁啊，落后紧热刺四分，咁啊，落后踢少一场嘅爱华顿就六分，咁啊，欧霸位置系相当严峻嘅。OK， 咁啊，如果第六都拎唔翻咧，咁啊真系冚家你个铲噶啦，咁啊！ 如果冇咗第六咧，我谂莫耶斯个帥位都应该 唔系，都讲到明，都讲到明话，今季就算你踢得几咁差，都会俾一季你嘅，下季扑街你先冚家铲嘅啫。咁、但系对于球迷嚟讲，你欧洲赛英超成立以来都未能试要缺席嘅 ，OK， 咁你今季。教捻到咁捻样，真系唉，心灰意冷，睇下唉，唔紧要啦。咁啊，去到下个礼拜嘅三啊，凌晨啊，四月二号嘅凌晨三点九咁啊，欧 唔系 两点 九，下令咯， 过咗下令啦咩？ 下令啦，今场波 、okay. 下场下听日已经开始下令啊嘛，我记得。 O、okay, K， sorry， 咁啊，下个礼拜三嘅凌晨啊，咁啊，四月二号，咁啊，凌晨两点九，欧冠八强翻嚟啦，咁啊，曼联就会首先喺首回合主场出击呢个拜仁慕尼黑，咁啊，讲下啲花生嘢先啦，咁啊，事前官网喺整呢个赛程表嘅时候咧，咁啊，一度系将拜仁慕尼黑个 icon 系放大咗，系比曼联大咗足足一倍嘅，咁啊，令人系几颓啦，咁啊，你。屌你老母未捻都未捻赛，已经自己搞我自己啦，咁啊，真系冚家铲咁啊！当然啦，事后有更正翻嘅，咁啊，成场波咁啊，拜仁亦都系喺上个礼拜啦，咁啊，提早几多轮啊？七轮系嘛？定八轮啊？ 都唔知啊， 好似七 轮， 我好似提咗好捻多，唉，总之提咗好捻多轮啦，咁啊，成为德甲史上首支三月就已经系夺冠嘅球队，咁啊，换言之就系无后顾之忧噶啦，咁啊，可以专心欧冠联赛 ，OK， 咁所以曼联真系三个字空多吉少， 又抽水，唉，拜仁呢队波就真系好难讲， 真系冇得踢嘅，就真系你唯有系坚守住一个信念嘅啫，个信念就系曼联可以搏得低埋拜仁。 拜仁即系拜仁呢队波系曼城嘅强化三倍版咯，我自己坚 持强化三倍版啊！屌你，根本就当年巴塞地上最强嘅年代强化十倍版啦、啊，黐眼线啊！ 呢队波系真系。都即系宇宙最强啊！真正可以做宇宙最强啊！呢队波，佢系你睇下佢个中场阵容，列佩利洛芬、卻库斯咩啊、提亚高艾简达拿、舒扬斯迪加、查维马天尼斯、戈斯、拿姆又喺大防中，今年俾阿哥迪奥拉改造八个中场，八个都世界级，点踢啊？你睇下我哋个中场。费兰尼、卡华利、乡村真司、马达、朗尼都夹硬做当啊！仲有边个啊？华伦西亚、杨格兰尼， 继续拉出嚟啊！继续拉出嚟啊！ 兰尼，仲有话，但系就系呢八个，但系呢八个， 所谓后面嗰啲咯，所谓青年军啲 Ben Pearson 啊、Joshua Wolf 嗰啲啦， 唔系，净系呢八个，称得上系世界级。朗尼都系， 我屌你，杨格叫世界级中场？ 唔系啊！我话朗尼啊， 嘿， 我话朗尼都叫文文地嘅， 马达都叫嘅，马达都勉强系世界级嘅， 都算文啊。但系你相比翻即系拜仁嗰八个中场，你真系冇得比啊！呢对中场，即系你再睇埋后防线，门将就我觉得佢哋两个就仲系争紧边个好啲喺年青方面，喺青年门将方面。锋线上面就差唔多啦，大家都系，但系喺中场方面，即系锋线 上面差好远，锋线上面都一个文迪苏杰，跟住 梅拿都叫做前锋嚟嘅， 系咯，跟住仲有个咩马里奥高美斯啊，马里奥高美斯未走噶嘛，雪住咗啦， 走咗啦， 走咗， 走住走咗，走咗， 唔记得好捻耐，咁呢两件 做咗 是但揾件出嚟，都剥擦低你个猪狗不如啦，吴家铲。 咁啊嘛，拜仁最难 即係最弱方面就係防線啦。不過如果 就其 實 拜仁防線最弱，就其實你攞拜仁最弱嗰環防線拎出嚟砌嘅話咧，就咁點對點比嘅話咧，你曼聯係完全係俾人中出咯，係咯。 同埋拜仁，你知唔知嗰個左閘阿拿巴咧，原本都係中場嚟嘅，就係因為太多世界級中場，佢連即係阿拿巴都算一流嘅中即係左閘啦，都係要俾拜仁啲世界級中場逼落去打左閘。你可想而知拜仁嘅中場係幾恐怖，佢依家仲要再加埋拜仁巴塞嗰種短傳嘅傳送咧，連洛賓都識傳波啦依家你。 喂，啱啱啱啱你提拜仁嘅中場，有冇提拿姆？ 拿姆都講埋啦，拿姆依家改造咗啊嘛，依家變咗拉芬拿去打，依家變咗拉芬拿打右閘啊嘛。 所以同埋再望下，同埋再望下後面嗰個啦，後面嗰個係一個哥迪奧拿啦，一個係 Football Genius 啦 ，David Moyes 啦，咁啊，係咯。其實我自己真係要求，我要求唔高嘅，我自己要求就其實今屆曼聯走到八強咧。莫雷斯帶住曼聯走到八強咧，其實已經係好驚訝噶啦，好驚奇噶啦。咁因為原本都諗住十六強2-0咁嘅勢都撲街噶啦，咁啊都驚奇蹟地咁啊走到入八強。OK， 咁對住拜仁慕尼黑真係講真贏咗當 bonus 啦，輸咗都出局，都唔會話傷心啦。咁但係最低限度啦。踢出大家應該要有嘅水準啦，即係唔好話真係屌你盤撇咁撚樣去踢啦！你諗咩？你而家真係再創歐冠史上有冇試過八強俾人雙位數字大炒？ 應該未有。如果講咗陣之後，應該未有。 希望莫耶斯唔好再創乜撚嘢記錄啦！真係求下你，生生性性輸兩回合，輸兩三球，輸三四球都好啦，輸四五球啊！輸夠四五球我都收貨，你真係冇撚再。冇再離譜啲啊！上年 同巴塞睇齊咁， 係啊！咁你輸出球我就睇齊咗嘅，你唔好再出球以上，我真係屌你老味，我真係拉鳩你撲街出打法。咁啊，其實真係冇乜嘢好講嘅，講真唔撚使講嘅呢隊波，呢兩隊波去踢嘅話，我相信冇一個球迷唔同意嘅。咁如果有球迷唔同意，都有嘢講嘅 話咧。如果呢場波即 係， 如果呢場波即係比較順，我諗應該都係打定輸數嗰只。 系啦， 呢场波。 咁如果有球迷觉得有嘢系要讲嘅话，欢迎你系 PM 我哋啊 ，PM 我哋，我哋会帮你讲出嚟嘅。OK， 咁啊，跟住休息一阵，定系讲埋落去啊？ 讲埋落去啦。 讲埋落去啦。咁我哋今个礼拜就事关录音时间嘅几个钟之后就赛呢个阿士东维拉啦。咁所以我哋系唔做 preview 嘅，留翻下个礼拜讲赛后啦。OK。咁啊，揾咗个专题嚟讲啊，咁啊就系 EV 上几集提议过我哋做嘅一样专题啦，咁就系将后防线、锋线、中场线就系每个配搭都拎出嚟讲下啦 ，OK？ 咁啊，今集我哋就做咗防线先，咁啊将防线就列出咗十个组合出嚟啊，咁啊讲咗，其实我觉得维迪系唔使讲嘅 FC， 咁但系 FC 就列埋维迪嗰个配搭出嚟啦。咁啊，讲咗宗师同维迪呢个配搭会有啲乜嘢出现先啦？ 宗师同维迪呢个配搭，我自己觉得就一路一面其实几唔错嘅呢个组合，因为一个经验足够啦，一个就拼劲十足啦，两个喺度其实俾我感觉系比较放心咯，而喺咁多中间组合嚟讲，我比较放心咯。 呢个组合，我相信系继维迪搭伊云斯之后一个几第二靠得住噶啦，已经叫做系第二靠得住嘅组合嚟嘅咧。咁其实但系要明白一样嘢就系仲有得翻两个零节啊，维迪就要走嘅，系啊。 我觉得。如果仲下季仲要中师搭一个人咧，一定要买翻个比较有经验球员啦。依家传得最行都系加雷，加雷应该26、27岁，又踢过皇马，系咪踢过皇马？ 加雷踢过皇马？ 系啊，好似踢过皇马系。之后又 我唔记得啦，我 踢过皇马、欧联呢啲比赛，我谂经验一定有翻。 加雷踢过皇马系。 如果係有翻呢啲球有翻加雷呢啲經驗唔算太唔係 算 OK 足夠嘅話，搭住宗師，我諗應該唔錯嘅個表現。不過大前提一定要買咗先啦。如果唔係真係唔通， 係咯，買咗先講咯。 如果唔係嗰個後防嘅經驗不足係好影響嘅，即係冇人去 lead 住班球員去點樣做咧，係非常有影響嘅對班年輕球員。 冇錯。咁啊，第二個組合基本上係一個垃圾組合啦。咁啊，宗師拍住利奧費電南啦。咁啊，曼切斯特打比嗰場波已經係證明咗俾你睇一個垃圾嚟噶啦。咁啊，唔係宗師垃圾，係利奧費電南垃圾啫。OK。咁啊，唔使多講啦，呢個組合係啦。咁啊，驗證咗啦已經。咁啊，第三個組合宗師搭住伊雲斯啦，一個年青化啲嘅組合啦。呢、這個亦都係相信如假設曼聯係唔買中堅嘅話咧，相信呢個都會係來季嘅正選組合嚟嘅。 但伊雲斯近排即係未傷之前，佢又俾咗一種炸彈型嘅感覺，炸彈嘅感覺我啦，即係俾翻兩三年前嘅佢俾我睇到。伊雲斯其實已經27歲啦，今季表現仲係唔係太穩定，仲未俾到人哋信心咧。佢係咪做咗一個正選陣容，可唔可以配得上曼聯嘅正選陣容咧？我係非常有保留噶，所以伊雲斯其實我有一度諗住係。不如買佢啦，買多個升多個青年軍中堅咪仲好。 嗯， 如果係咁嘅話，如果你係要等 Tom Flop 啦 ，Michael Keane 啦，可以試下呢兩件咯。 係咯，即係你依人試都試咗幾年啦，你試到27歲，唔通試到30幾歲佢成賽？ 依人試到23，依人試到22、23歲開始試到27嘅。 唔得啦，試咁多年， 真係唔得啦，真係搞唔穩掂啊呢邊。咁啊，第四個就係宗師搭住史摩靈啦，哇！呢個組合真係炸彈型組合，哇！呢個組合真可能會有一兩場好波嘅，但係唔可以長久。 呢場呢對組合就一定要，因為太後生啦，兩個都 一兩年後可以拎出嚟講下嘅，應該都 係一兩年後應該個情況應該唔會咁差，可能會好翻少少嘅， 穩定啲啲，但係唔會穩定，冇錯。 唔係如果老嘅話，我有。即係有翻啲信心，佢老翻少少，即係好似27、28歲嗰陣時咧，我就會對呢對組合係有啲期待嘅。我希望即係要等差唔多8年之後或者5、6年之後先見到呢個情況咯。 冇錯，咁呢個都可能係未來英格蘭嘅正選中堅組合。係，係啦。咁啊，然之後就係史摩靈拍住伊雲斯啊，咁啊兩件碌撐咁樣高嘅話咧，咁後防嘅靈活性一定係低啲先啦。咁啊，同埋 咧，呢兩隊組合，呢兩個中堅咧係冇人敢去，即係佢哋淨係行咯，唔會去逼，即係唔會逼搶 啊，出擊啊，唔會出擊，係 啊，所以。呢隊組合係好易俾人到遠射，即係好人哋可以睇定嚟射咯，會令到迪基要作出好多搏球咯，即係要迪基完全冇失誤先至可以喺呢隊組合有啲成功咯，即係會成功喺呢隊組合。 嗯 ，OK， 咁啊，然之後就係史摩靈搭李奧費電南，哇！呢個組合輸少3、4球當贏，認真。呢、這個組合輸少3、4球。 唔係呢個組合冇之後有一個組合仲恐怖，不過呢日就係遲啦先講啦。不過呢隊組合都兩個碌就係、是、兩個碌慘啦。呢、這個仲慘，仲慘過上隊。呢隊仲要速度超慢，一個咧就 hea 爆踢，一個咧就一個點講好咧？史摩靈點形容佢好啊？真係。即係時好時壞喎，派強史摩靈。 同埋你拎，同埋拎史摩靈出嚟講嘅話，其實踢咗3、4季，喂，其實踢咗2、3季啦，我都唔發覺史摩靈有啲咩太大嘅進步，都係樽頸位啊，上唔到去啊，好似奇華利咁樣啊。咁 唔係佢最衰就係傷咗一排，最衰係傷咗一排。如果唔係傷咗一排，我諗應該冇咁差嘅情況。 咁所以就係話，如果史摩靈嚟緊呢2個月。佢有機會上陣，但仍然都係交唔到啲咩功課嘅話，反而我覺得下一季嘅話，史摩靈會係長居後備，即係作為一個中堅同遊集嘅替補。雖然今季都已經係， 個史摩靈都廿零， 廿四啊， 廿三四 啊， 仲可以俾啲時間佢嘅，即係唔似伊雲斯咁樣，即係炸太耐啦，伊雲斯係，所以伊雲斯可以。如果是我是領隊的話，我會賣佢走。 咁啊，然之后就系史摩宁搭维迪，咁啊，同啱啱史摩宁搭李奥费南嘅情况一样啦。其实史摩宁系要搭住宗，除咗搭住宗师之外，基本上冇一个系佢适合搭嘅，我觉得。你同唔同意啊？ 系啊，因为宗师系可以 弥补翻灵活性啊。 因为宗师是一个好有拼劲啦，大家呢样嘢唔使多讲噶。而维迪就你比翻五年前佢就可以搭住小魔灵搭得好好，但如果以依家嘅佢，应该就冇咁嘅能力再去帮佢做啲业权嘅工作，即系帮佢做扫荡。你帮维迪或者可以用经验帮佢包位，但冇可能帮佢去冲去撞咁样噶啦。而家 咁啊，至于第八个组合就呢个组合把炮啊，呢个黄金组合嚟噶，冠军级组合嚟噶，呢个屌你乜烂嘢都放过晒嘅呢个组合。咁不过今时今日就冇再出现，真系唔好再出现球勾嚟，系啦，会死人嘅，真系会咁啊，唔使多讲啊。维迪达，你好费电男呢个组真系唔使多讲，大家睇咗咁多年，今呢两季大家都知发生紧咩事啦，呢个组合，咁所以同埋都应该。未来我相信唔会再见到呢个组合噶啦， 下季都冇啦， 莫耶斯都唔会再用呢个组合噶啦，咁所以 呢两个月都应该唔会出现噶， 解散噶啦呢个组合，系即系宣布系散噶啦呢个组合， 瓦解啊， 系瓦解啦，咁啊，然之后维迪搭伊云斯啦，咁啊长期搭噶， 呢对就唔系呢对位咯。唔係呢對就我覺得有啲差，因為佢哋兩個係一個係標波型啦，兩個都係唔係標波型，係因為成日失位啊！佢哋兩個都係兩個球員都係失位，所以熱刺嗰場係最好嘅最好可以解釋呢對組合嘅表現啦。嗰場波係有兩球都係佢哋失位，另嗰兩球失波都係佢哋嘅失位，以致到嗰失波就出現啦，所以我對呢對組合唔係好有太，即係唔會太有信心啊！如果呢對組合出戰， 咁啊，然之後就係你要搭伊雲斯咁啊，呢個組合費格信連都係成日用嘅，咁啊係促進伊雲斯嘅成長。咁但係當年即係上兩季見到嘅時候，其實有都間唔中會有一兩場好波俾你睇到嘅，咁但係仍然都係嗰個問題啦，穩定性唔夠啦 ，OK， 咁甚至乎去到同維迪你搭李奧嗰個組合一樣啦，我相信呢個組合嚟緊都唔會再見到㗎啦，咁啊李奧費電林應該都係 say goodbye 㗎啦，應該 冇錯，因為同埋伊雲斯搭李奧，你話前一兩年我就。冇乜問題嘅，但如果依家嘅佢哋兩個都係炸，俾我嘅感覺係炸彈啦，依家嘅感覺係，所以如果出依隊組合，我不如寧願出卡麥克搭費查。 你又啱喎。OK， 咁啊，冇嘅咯，組合我哋講完就收工嘅喎。 我哋如果組合下個禮拜我哋講埋中場嘅組合啦。 中場組合多嘢講好多啦，中場組合真係多嘢講好多。咁啊，再次重申啦，咁啊，我哋只係唔妥莫耶斯嘅搞法啫，我哋就唔係反莫耶斯 ，OK， 即係剩下嘅就未至於話去到反莫嘅 ，OK， 咁但係去到季尾就好難講啦，去到季尾睇下，即係希望莫耶斯可以做到佢應該要做到嘅嘢咯。咁啊，今个礼拜就讲系 如果佢摆到个战术出嚟咧，系令到我哋惊喜咧，系有即系新奇啊！即使系输，我宁愿你对拜仁去强，即使系输，你摆个新奇嘅战术咧，我会对你即系对莫耶斯嗰种信心系会提翻高好多噶。如果系咁嘅话，不过相信呢个保守嘅风格应该会持续到季尾啦。 系咯，其实比住我系莫耶斯，明知输鸠牛，你不如放手一搏啦，当我练下兵啦，冚家铲。系咯，下个礼拜翻嚟，我都相信我哋仍然会继续一个几颓废嘅气势去做呢个节目啦。 因为 系咯， 同埋下个礼拜过咗下踢埋维拉呢场之后，过多两个礼拜又系对有卡索、埃华顿呢啲硬仗啦，呢啲。 應該又是灰這個線應該是過得會非常之差的，對曼聯來說 可能會有些過山車的東西出現，可能贏完紐卡素輸給愛華頓，或者贏輸了給紐卡素贏回愛華頓， 或者贏了或者淘汰了拜仁輸曬在聯賽輸曬囉。 對啦，你繼續 FF 啦你咁你繼續 FF 啦、我們下個禮拜回來再見，拜拜 拜。 好，大家好，我是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哎呀我甩咗中間四字。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冇人都就講人多唔講冇人唔講冇人總之總之 Bonsoir Bohemian 劈人道嘅 Jackie Fong， 呢個係一直在線或者追求在線嘅 record.com.hk。 好長啊我節目名，好長，可唔可以唔好講我節目名啊